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首听到的音乐是来自于海莉·韦斯特拉，她像天使般的声音唱出的是向着未来。2021年最后一天，回望这一年，有快乐、激动，也有失落、悲伤，无论是什么样的滋味，这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难忘时光。那在今年的古典音乐节，在今年我们经历的时光当中，哪些难忘的，哪些逝去的人，今天我们纪念他。永恒的魅力，开启2021最后一期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你。 I'm ready to 2021年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就是在古典音乐界有120位古典音乐家去世了，他们告别人世，这里面有一些年过百岁，可以让人觉得稍感欣慰，但是呢，也有40多岁就患病不幸去世的。在100多位的音乐家当中，我们所熟知的有指挥大师伯纳德·海丁克，还有詹姆斯·莱文，还有女高音格鲁贝洛娃，还有钢琴家尼尔森·弗莱雷，小提琴家伊格尔·奥伊斯拉赫。那今天我们在后面的时间里面也会听到他们的演唱，他们的演奏。那此刻我们也仅仅是用他们留下的这些经典的音乐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不过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让我们感慨时光流逝，来自于卡雷拉斯演唱。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And when two lovers woo, they still say I love you, on that you can rely.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never out of date, hearts full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 Woman needs man, and man must have his mind, that no one can den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 The war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 The war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omorrow brings in a world where few hearts survive. All I know is the way I feel. When it's real, I keep it alive.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a step every day. Used to be, live their lives looking behind. All we have is here and now, all of our lives out there to find. The road is long. 是由布莱克和合唱团演唱的《冲上云霄》。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合唱团，我觉得他们同时兼具了温暖和力量。像这样的词在2021是我们获得最多的，就是温暖和力量。有太多人在背负着我们所有的一些好像是走不过去的，或者是很难前行的，但是他们替我们挡了所有的这些，坚定地向前，远方就一定会有美好的风景。那今天我们也是用节目的时间来纪念在2021年离我们远去的一些音乐家。就在前不久，是2月19日，我们也刚刚纪念了美声南伶的主唱，西班牙的男中音卡洛斯·马林，他也刚刚去世，只有53岁。那现在就来听美声南伶他们来演唱的《祈祷者》。 I pray it'll be all right, and watch us where we go,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 Let this be our prayer when we lose our way. With your grace to a place where we'll be safe. La luce che tu dai, I pray we'll find your light. Il cuore resterà. Stella sei nella mia preghiera. Quanta fede c'è. Lead us to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fe. Sogniamo un mondo senza più violenza, un mondo di giustizia e di speranza. So we'll be safe. Nella fede che hai acceso in noi. Sento che ci salve. 彩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Oh! 这一版夜后，可能很多人说这是克鲁贝洛娃。是的，在2021年斯洛伐克女高音10月18号去世，74岁。那还有呢，就是在10月21号，真的是很近，我们刚刚纪念完格鲁贝洛娃，就传来了海丁克去世的消息。这位荷兰的指挥家享年92岁。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来自于莫扎特《魔笛》当中夜后的咏叹，其实是一个特别的版本，这是由海丁克指挥格鲁贝洛娃来演唱的。这个特别的版本像不像两个老友他们在这里重现经典？2021，回看这一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保护生命，用大爱战胜磨难。有些人与我们挥手告别，他们定格成了永恒的记忆，比如今天我们纪念的这几位大师。还有人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因为他们相信未来，所以我们拥有现在。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纪念2021，迎接2022。下半时段会继续来聆听这些音乐，这些在2021年和我们挥手告别的音乐大师们，他们留下的音乐。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浪，上冰雪，陶醉平谷第十五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天，回望这一年，快乐、激动、失落、悲伤，无论哪一种滋味，都是我们的难忘时光。那今天在我们2021年最后一期《永恒的魅力》当中，一起来回望这一年当中离我们远去的这些古典音乐家。虽然时间有限，我们仅仅纪念几位。在一个整理当中，今年去世有一定影响的古典音乐家有120位，其中呢有10位是因为新冠肺炎不幸离世的。那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些音乐家当中，包括指挥大师伯纳德·海丁克、詹姆斯·莱文，还有女高音格鲁贝洛娃，还有钢琴家就是内尔森·弗莱雷。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弗莱雷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虽然是纪念这样的一个觉得挺悲伤的时刻，但是像这样的音乐其实是燃起我们在2022年所有的希望的。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告别的这些古典音乐家当中，像海丁克、像格鲁贝洛娃、像现在我们听到的内尔森·弗莱雷，我们都做了专题的节目来纪念他们，但是有一位我们确实错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他的琴声。其实很特别，在这里你会听到有一点历史的声音，而且是两把小提琴，这就是传奇小提琴家伊格尔·奥斯特拉赫，他在2021年的8月14号去世，享年90岁。最著名的演奏家大卫·奥斯特拉赫是他的父亲，所以有人说他早期的职业生涯是在他父亲的阴影下度过的。但怎么说呢？他们经常像媒体所称的那样，不时地出现在音乐会议上，一起出现在那里。他们演奏了很多为双小提琴而作的音乐。那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这是来自于萨拉萨蒂的《纳格拉舞曲》。 耳边用口琴吹起了我们熟悉的旋律，友谊地久天长。其实这一段呢是友谊地久天长的串烧。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和大家公布一下，就是2022年永恒的魅力我们会全新改版，所以陪伴了我们几年每到周一的时候的串烧时间也落下了帷幕，完成了它的历史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友谊地久天长是在节目里出现的最后一段串烧。那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板块和大家见面，不过还是有些不舍的对待这样带给我们很多曲目的这些音乐，所以这一段串烧我们继续来聆听友谊地久天长，有口琴版本，有弦乐版本，当然还有正宗的版本，还有改编的版本。有朋友在我们的听众群里说今天的节目格外的好听，2021完美收官，2022会越来越好，还有就是再见奋斗过的2021，你好继续奋斗2022。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其实都是在纪念2021，在向2022问好，珍藏这一年的欢笑，展望即将到来的生活，在每一个新旧交替的节点期盼着更多美好的发生，2022一切美好未完待续，你说是吗？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for old lang syne?For old lang syne, my Joe, for old lang syne, wilt thou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And surely you'll be your pine stoopAnd surely I'll be mine, and we'll